所以有很多朋友呢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这就可能面临着今天没有办法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座城市度过二月十四号，但是并不影响透过电波表达他们爱的小心声。下面这首歌就是来自周瑶朋友要送给男友的。 将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忍着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胜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这是在今年一整年当中我们都会经常听到的一首歌，小幸运。就要过完这一年了，不管你有没有遇到你的小幸运，我想这首歌当它传到你耳朵里的时候，你还愿意相信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相恋也好，单恋也好，始终去爱就好。当你努力追逐与表达好感的时候，你其实也见到了更美的风景，听到了更好听的音乐，爱的终点 并不是得到，而是成长。 我遇见你，曾经也曾错过爱情，但不放弃。 不太会说话，只用心想唱给你听。你流泪的表情让我想拥抱你， 是一种约定，要一起去旅行， 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 要决心才看得见你。谢谢你陪我任性， 谢谢你从不放弃， 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要永恒的爱情， 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用不完的默契， 从天聊到地， 决定爱走下去。谢谢你愿意倾听，谢谢你放我在心，因为你才让彼此的生命完整了家庭。 距离， 爱是最美最美的诗句。 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 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要决心才看到天明。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要永恒的爱情， 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用不完的默契， 从天聊到地， 决定爱走下去。谢谢你愿意倾听，谢谢你在心，因为你才让彼此的生命完成了家庭。甜蜜一天一天累积，拉近了距离，爱是最美最美的诗句， 爱是最美 最美的诗句。 有爱的人眼睛里真的会住着银河系，会让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有一种积极的力量。我想这就是二月十四号存在的意义所在吧。还有就是让胆小的朋友在这一天突然间被浓浓的爱的包裹之中有了一种力量，要大声的告诉他。所以今天是少不了这一首告白气球的。我们代表这位叫做王梦生的朋友送给他喜欢的女孩小萌。 在那边转了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真的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2月14号周三的晚上，继续有爱的，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叫做《甜蜜蜜》，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今天过得很甜蜜，而且明天就要过年了，明天不用上班，接下来会有好长时间的一段悠长假期。这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呢，也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听节目很多年的朋友，他要点播的。他说我在家乡听节目的。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 那你会发现两个人真正的合适是相处不累，就像听这首歌一样觉得分外的轻松。下面的歌曲是 LV 新 YING 207，她要点播给自己的男朋友的。她说每次加班都是男朋友开车接我，然后就可以听到爱得更久点的小结尾。今天是我们领证一周年，那怎么还叫男朋友呢？她说我要点播一首暖暖送给我的男朋友（括号老公）天宇宝宝，谢谢他对我的照顾，对我工作的支持，真的每天都是工作工作，但每天接我上下班，陪我加班，送你暖暖，谢谢你。 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的糖，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多心疼，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就是这样暖暖的不离不弃的感觉，才是真正的遇到了对的人才会有的感觉。上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还有1分34秒的时间，这首歌呢我们是要送给同样在今天这个甜蜜的日子要为自己男朋友送歌的，现在呢正在火车站马上要离开北京的一位叫做 Kitty 的朋友。谢谢男朋友把他送到了火车站，两个人恋恋不舍，不过马上就又可以见面喽。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其中《捉妖记二》以1.4亿元领跑，排片率高达37%，牢牢锁定冠军地位。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立主持。我是韩立，巧克力的丽，欢迎在2月14号的晚上9点33分继续光临爱得更久点。没错，今天是直播，那明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过除夕，然后就要停止明天晚上的送祝福，一直到大年初七的晚上我们会再重逢。 记得那年， 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 I Do。 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总是那年的一切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 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美满少一段，依然是孤独和悬。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就在今年将有不同的起点，已做好了准备，依偎在身边，当陪伴变成了老伴，强作摆设再也不孤单。我愿浪漫到永远，习惯有你在身边，未来故事情节主演，最佳男女演员，你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到肩。 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你，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又干净。 周迅演唱的《这世界唯一的你》。是啊，茫茫人海中就因为多看了他一眼，然后这一生就有了故事，就有了接下来的离不开。二月十四号的这个晚上，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会不会此时此刻你也会突然好想他？ 把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是悲伤的哭泣。 看过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晚上9: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爱的更九点。这也是我在今年啊爱的更九点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最后一期节目了。下一个12年的今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在直播间送歌。愿一切的美好都在此刻，让我们在心中记住这一年的这一晚吧。送上这首来自窦靖童的歌曲。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our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I 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Please forgive me, I apologize. I truly 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 Seeing white and black, face to face but back to back, there's a shadow everywhere I go. I'm pacing down the street, tracing back to my feet. Is there one place only I would know? I'll escape, 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